按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相会于电波当中了。目前全球正在变暖，那么我们也可能就意味着会消失很多土地。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带着这样的心情，带领大家去看看海平面上升以后即将消失的美景吧，希望看过之后也能够唤醒你对自然的保护意识。随着海平面的上升，那么首先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就面临很大的威胁。不光光是海水的上升，而温度的上升其实对大堡礁的威胁更大。大堡礁是世界上最大最长的一个珊瑚礁区，是世界七大自然景观之一，也是澳大利亚人最引以为自豪的天然景观。这里又被称为透明清澈的海中野生王国，这里景色迷人，险峻莫测，而水流也异常的复杂。在大堡礁生存着400种不同类型的珊瑚礁，其中有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而鱼类也有1500多种，软体动物4000多种，聚集的鸟类有240多种，有着得天独厚的科学考察条件。那么这里呢，还是某些濒临灭种的动植物，比如说像如艮、巨型绿龟的栖息地。大堡礁绵延共有2000多公里，以其丰富的多样生物而闻名世界。但是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这里的珊瑚在逐渐的退缩，这里的生物没有了栖息地，自然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了。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不要让我们的地球太过温暖。 天我们的话题探讨的是，如果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有哪些地方，哪些美景将会消失？说过了大堡礁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太平洋中部的一个岛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既跨过赤道又跨过国际日期界限的国家。这里由33个岛屿组成，散布在大约500万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可以说，这里是世界上国土分布最为分散的国家。巴基斯坦的各个岛都是珊瑚岛，面积较大的岛屿周围还有环礁，礁内则是泻湖。其中，莱恩群岛中的圣诞岛是世界上最大的环礁湖岛，面积是640平方公里。巴基斯坦分成了吉尔伯特群岛、凤凰群岛以及莱恩群岛，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保护区，但也面临着大海和全球的挑战。 Adi dang, adi dang. 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呢，就是来和大家讨论一下，如果全球持续变暖，海平面不断上升，那么我们地球上将会有哪些美景消失殆尽。接下来要谈论的就是水城威尼斯了。威尼斯是意大利东北部的城市，亚得里亚海威尼斯湾西北岸最重要的港口，这里人口差不多有34万，而常住人口却还不足6万。这里的主要建筑是在离岸4公里的海边的浅水滩上，这里平均水深在1.5米左右，由铁路、公路、桥与陆地相连，由118个小岛组成，并建了177条水道、401座桥梁相连而成，以舟相通，有水上都市、白岛城、桥之城的美誉。意大利威尼斯的建筑浪漫而迷离，富有情调，独有的风情气质吸引着全球众多的情侣前来这里寻找属于他们的爱情体验。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城市，甚至时光会在这里驻足。在威尼斯，只有爱人之间彼此的心跳与气息。但是就这样一个浪漫的城市，也在面临着水平面上升的威胁。接下来我们去往太平洋上的图瓦卢。图瓦卢是由富纳富提、瓦伊图普还有诺纳梅阿等9个环形珊瑚岛组成的，而其中有8个岛是有人常年居住的，南北两端相距560公里，由西北向东南方向绵延散布在13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里，而它的陆地面积却仅仅是26平方公里，是仅次于瑙鲁的大洋洲的第二小国。它的首都富纳富提位于主岛之上，方圆也不超过2平方公里。但是就是这样微细的土地，却也面临着海平面不断上升，每年土地都在缩减的威胁。 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讨论一下世界变暖的问题。面临这样的一个气候问题，我们可能不仅仅损失的是一些美景，更多损失的是我们的自然环境。所以在这里，今天我们在不断地盘点着海平面上升，我们会错过、会消失哪些美景的同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自己的环保意识。接下来再来聊一聊我们比较熟悉的马尔代夫群岛。马尔代夫位于斯里兰卡南方650公里的海域里，由北向南经过赤道纵裂，形成了一条长长的礁岛群地带。若能搭乘小型飞机翱翔于马列南北环礁，从空中俯瞰整个马尔代夫，您一定会为之非常惊异的。 无际的海面上星罗棋布，一个个如花环般的小岛，犹如天际洒落而下的一块块碎玉。小岛中央是绿色，四周是白色，而近岛的海水则是浅蓝色，水蓝，然后变得深邃，层次分明。印度洋有如一片蓝色的天鹅绒布，在蓝色的天鹅绒布上则缀着一串串的翡翠和绿宝石。这里就是马尔代夫。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汤加。汤加呢，位于太平洋的西南部，是由150多个岛屿组成的。岛屿大体分为东西两列，东列是珊瑚岛，而西列则多为火山岛。岛上长满了椰子树、香蕉以及碧绿的森林，许多的村落依势在林中，具有灵秀自然之美。这里被誉为天然之美的阳光岛，白天泛舟在各岛之间，可以饱览沿岸的奇观妙景，令人神往。每年的夏秋之交，一群群一对对的鲸鱼则会从赤道温水地带经汤加的塔布岛与伊娃岛之间非常狭窄的一个海峡，在这时候在这里观鲸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旅游活动。 I'm 位亲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一下，如果气候持续这样变暖的话，海平面不断上升，将会有哪些美景消失殆尽。跟大家盘点这些，无非也是想提醒大家多多注意环保，多多注意我们的碳排放量。下面呢，不得不提到的就是瓦努阿图了。瓦努阿图位于太平洋西南部，它呢属于拉美尼西亚群岛，是由80多个岛屿组成的，其中有68个是有人类居住的，而还有10几个是无人岛。瓦努阿图景色优美，它有着碧蓝的海水，也有着热带雨林的神秘。它最大的岛叫做桑托岛，面积也不到4000平方公里，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这里有山泉，有森林，有瀑布，这里的动植物也是非常的繁茂的。而它如果再随着气候变暖发展下去的话，有朝一日可能这些美景也会变成一个个图片而已。如果提到夏威夷群岛这几个字，可能很多朋友都对它很熟悉。我们知道有太多的故事发生在这里，比如说檀香山、威尔基海滩以及珍珠港。但是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夏威夷群岛也正在受着威胁。夏威夷群岛由124个小岛和8个大岛组成，形成了一个新月形的岛链，弯弯地镶嵌在太平洋中部的水域，所以有太平洋十字路口和美国通往亚太的门户之称。它的陆地总面积是16600多平方公里，面积最大的岛便是夏威夷岛了。这里是由5座火山组成的，而其中的基拉维厄火山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火山之一。而在岛上的茂纳罗亚火山也是每隔几年便是喷发一次，炽烈的熔岩从山隙中缓缓流出，也成为了夏威夷的一大奇观。瓦胡岛是第3大岛，也是夏威夷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它的首府便是檀香山的所在地了。关于夏威夷的美丽，我们从很多影片当中都能够看得到、读得到。而还记得那部经典影片《珍珠港》吗？其实在影片的一开头也对夏威夷进行了一个很好的风景描绘。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